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各位好，欢迎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啊。这个中秋小假期加上国庆假期，说话就在眼前了，很多朋友都已经开始计划自己的旅行目的地了。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还是跟大家说一个现在正处在最美季节的我们国家的新疆啊。在上周的时候，我们也请我们的旅行达人超级小包子跟大家聊了一部分南疆的线路，完全没聊完。这周我们接着跟大家来聊聊南疆啊，给大家请来的呢还是大家的老朋友了，我们的旅行达人超级小包子。来，小包子跟大家打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哎，上周咱们跟大家说了一下南疆，说到了喀什那一部分，是吧，小包子？ 对的，对的，没错。 哎，那咱们这周接着跟大家说吧，上周咱们介绍了一部分，这周你再给大家说说南疆还有哪些好玩的点。正好咱们十一，我觉得有的朋友今天已经跟我说，说人家准备是中秋连十一这么玩了，再请几天年假。你这个非常之人比人气死人，是不是？ 就是非常羡慕他们这个假期， 对吧？不过哎，这也是一个思路啊，如果您的那个公司允许您这么请的话，你看本身中秋和国庆其实没差几天，中间差了四天，就是那哎，差了21号是中秋，对吧？然后 差几天，反正 是在一周里解决。所以如果您能有年假的话，那还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哎，不对，差一周呢。中秋是21号，对吧？你看我是没错，然后还差一周。如果您需要有1、2、3、4、5，大概要6天到7天的假期，您凑一下，应该是可以连在一起的。如果这样连在一起的话，那又可以休小3周的时间。妈呀，哎，小3周是不是玩南疆就没问题了，包子？ 基本上可以玩一圈吧。这7天这假期反正听着仇恨满满的啊。 哎，现在好多人工作到一定年限就有10天年假了，对不对？ 真的吗？ 你也对，你这没有正经工作过的人，你当然是不是？我也有10天年假，但是我不敢这么休。这么休搭档就可能就要暴毙了啊。哎，小王，咱们那个说回不考虑那一部分特别气人的能休3周的朋友，还是考虑比如说7天左右的这些十一期间的，或者说有的朋友十一觉得人太多，中秋人家前后借上几天休一休年假，在这个时候去7天左右的南疆。咱们上次说了一部分线路，这次你接着给大家再计划计划，大家在7天里边还能怎么玩。 好的好的。咱们上次呢应该是说了这个喀什，然后说了一下塔什库尔干，我记得。 哎，对 对吧。然后呢这一次呢我们准备从这个喀什往这个和田方向啊继续走一走。 嗯， 对。然后呢其实刚才上次我们推荐喀什，主要是因为喀什说因为它有一个直飞的航线嘛，对吧？ 对 啊。然后呢现在我为什么推这个往这边走呢？是因为对对对，和田。其实呢像和田这种地区还有一个地方，就上次我们应该是没来得及说，就是阿克苏。阿克苏呢是对，阿克苏实际上也是有这个从应该是从北京直飞的航线。 哎，和田是不是也有啊？ 和田没有， 没有。 和田的那个，对，和田的那个飞机应该是要从乌鲁木齐转一下机，才能到和田。 哦、 对对对， 嗯、明白了。 所以这个对，所以这个呢就不太一样啊。这个阿克苏呢，实际上那这样吧，咱们还是先从有直飞的先说。 好嘞， 就是对对对，先说这个阿克苏吧。因为像阿克苏呢有几个比较有名的，咱们首先就说苹果吧。 对 啊。 大家一听阿克苏，首先想到的不是那个地方，好多人想到的都是人家那个糖心的苹果。 对， 啊， 没错，这个苹果呢，咱们现在去是没有的啊。这现在吃你也不是那个真正的冰糖心儿， 对， 不是那季节，一般得到十月底才会有这个机会。 嗯， 那么其他的呢，像这个我们去阿克苏一般能吃到什么呢？其实我们只知道它的苹果， 嗯， 但是你想它苹果长那么好吃，那其实很多东西都很好吃。 对， 所以当地的葡萄啊，然后当地的那个枣啊，其实也都很好吃 啊。 而且由于它产量相对比较小，主要也是名气比较小， 嗯， 所以呢，这些东西基本上就自产自销了。 哦， 这所以我们在外边基本上见不着这东西。 哦，运不过来，我们只能见着苹果，见着苹果可能还不一定是阿克苏产的，是不是？ 对， 挺惨的哈。 咱们吃的我知道很多都是新那个山东的。 哎， 对， 哎，我那次关于阿克苏苹果，我专门问过别人，我说这阿克苏是人家那边的一个独特品种吗？ 嗯， 说不是，然后说就是因为新疆有很多其实是咱们这边就是支援新疆的时候带过去的嘛。就是很多的人也好，包括那个农作物也好，好多都是支援新疆时候带过去。说阿克苏就是你们北方的国光，国光苹果到人家那儿就长成阿克苏，因为当那个特定的人家那个气候不一样嘛，然后就变成了冰糖心儿。后来一想，小时候吃国光也觉得还行，但是现在你要是说都是国光的话，但人家那国光感觉比咱这就好吃实在是太多了哈。 说起这个，我倒是也有一个经历，就是因为我在阿克苏正经参观过人家那个苹果园儿。 哦， 就是正经进人家那苹果园里去参观过。 哟，你给讲讲。 其实不光是那个咱们所说那个咱小时候吃那国光，就是我看见的那个种是一个改良的富士。 哦， 对，就是我非常确定，而且人家当时还有一个，就是你在看那参观果园的时候，人家得给你介绍嘛，对吧？ 啊， 也不能就傻看 啊。 所以说呢，这个人家是给介绍了，说我们这是一个富士的苹果的一种什么什么株。 嗯， 然后呢，就是把这个怎么给弄过来，他就改变呢？对，改就是反正就是让它的产量更大吧。 哦， 然后呢，这个当时我看到最大的特点就是这苹果树挂的跟葡萄似的， 结果特别多是吗？ 对，然后而且特别密，就是让我觉得它都有点怎么这苹果树上挂的那满满登登的，就跟一堆葡萄一样。 啊，真的。 而且这个树没有树干 啊。那在哪儿长的？ 对，就是直接就所以说像葡萄嘛，它就是就跟一松树似的 啊。 就是你见过苹果树长得跟松树似的吗？ 没见过。 反正对，反正我没见过啊。 嗯， 这个对，然后所以这个我就觉得非常的怎么说呢，有特色吧算是。 啊， 然后呢，而且它产量特别大，而且每个苹果都又大又红的。 对， 就是他说这样是为了方便他们这个员工采 摘啊。你看国光咱都吃过，国光没有特别大个的，对吧？ 对， 咱小时候吃的国光都偏小，大的就咱这成年男人的拳头这么大，就算大个的了。国光一般都是又小脆甜，咱小时候那个感觉。现在国光大家见的本身也少了。你要说嫁接富士，我倒能理解，因为富士个大呀，对吧？ 对， 也好看。但是现在大家吃这个苹果一个太大了，有时候也吃不了。我倒是觉得那国光那大小啊，每次吃一个倒是挺合适的。 嗯， 对吧？ 他那个反正所以呢，就嫁接肯定是为了它更好吃，我觉得。 嗯，哎， 就是那个这是先说咱们先说苹果吧。嗯，就是你真的想去想参观参观，我觉得这也算一特色啊。 对对对， 当地那个红旗坡呀什么的， 嗯， 就是非常的有意思。然后呢，还有就是在那一带呢，就是有一个它古老的可可牙地貌。 嗯， 可可牙地貌这个名字啊，就是代表着过去那种风沙盐碱地。 嗯， 就是在1980几年的时候，这个阿克苏这个地方的风沙有多大呢？基本上就是当地人开玩笑嘛，就是南疆 都有这么一个流行说法，叫这一天二两土，早上没够下午补啊，就是每天张嘴就是二两土。 哎呀， 哎，就到这种程度 啊。 所以说呢，就是说那边风沙很大，然后咱们这边就是从1985年开始，然后就是也是防风治沙，就干了很多这方面的一个相关的工程。 嗯， 你能从卫星云图上可以看到地那个卫星这个航拍上能看得到，就是阿克苏这个地区从1885年的一个黄沙漫天，然后到1995年到2005年，一直到2015年， 嗯， 就是整个阿克苏是一个，就是从黄色变成了一片绿色， 嗯， 这个而且咱们这个说不光是防风治沙了，而且呢，咱们种的都是经济作物， 嗯， 苹果只是其中的一项， 哦， 对，就把它那个盐碱地不能适用于种植的，然后咱们把它开垦了，开垦完了种植，所以这事儿还挺。就是在那个阿克苏，我为什么说这个呢？是因为阿克苏有一个防风治沙博物馆 哦， 所以在那儿你可以看到这么一个，它有一个展览，让你直观的看到咱们在过去的30年里，咱就说35年之内吧，咱们在这个地区干了多少事儿 哦， 就是真正实实在在能看到的多少事儿。过去一年是刮280多天沙尘暴 啊， 现在一年可能也就是春秋季，然后刮个几十天或者说更少的时间，就是真的沙漠越来越，就是这边的不叫沙漠，这边应该叫这个戈壁， 嗯， 就是这种不适宜人类生产生存的这个地貌，这些环境反正现在恶劣的环境是把它越来越让它缩， 嗯， 退回去了，然后我们就开了更多的苹果园啊，然后水果啊等等等等，然后包括那种防风的这个防风治沙林， 嗯， 所以那个是挺有意思的。然后呢他们专门留了这么一段科克亚地貌， 哦， 哎，你开车去那个往那个从市区往那个治沙博物馆那块走的话，治沙纪念馆就能看到中间有这么一小段， 嗯， 还挺壮观的。人家就说看看这儿，我们为什么专门留这么一段？ 嗯， 就是这一段它现在已经死了，但是过去这种东西人家说它是活的， 哦， 就像咱们说沙丘一样， 嗯， 它会不断的一个一个往前侵蚀，它就会一条沟，然后不断的就是沙那个盐碱地，然后它会随着风沙就不断的往前侵蚀 啊。 所以说现在我们只留这么一小段，它也不能再危害我们的这个生活环境了 啊。 但是呢，我们就留一段，告诉你过去我们这儿全是这个 哦。 哎呦，看着还挺说实在挺壮观的，而且那地儿还挺出片的，就是你站在路边上往那儿，因为它修了一个桥嘛，等于底下条沟。 嗯嗯， 站在路边上往那个沟里边拍，就是它是一个那种非常寸草不生的一个荒漠的景象，还挺有特色的。 嗯， 然后呢，阿克苏呢，咱们市区呢一般就是吃吃喝喝，吃吃烤串啊，喝喝这个鸽子汤啊，然后有一整天的时间，我建议大家可以去那个温宿大峡谷。 嗯， 温宿大峡谷是目前我在国内看到的，应该是非常像这个美国那个大峡谷的，就是美国著名的那个大峡谷国家公园的那个地貌的， 叫什么科罗拉多大峡谷。 对对对，那个科罗拉多就是它的一部分嘛， 嗯， 就是它整个叫大峡谷国家公园。 嗯， 然后呢，科罗拉多是其中的一，它跨了4个州。 嗯， 从内华达到科罗拉多，那个到那个加州，到那个亚利桑那，它等于跨了好几个州。 嗯， 就是那边的地貌都一样。 嗯， 咱们这边的像温宿大峡谷，实际上跟那个。跟那个美国的大峡谷的长的颜值是非常非常相似的。 嗯， 然后所以我特别推荐大家可以去那儿，我强烈推荐大家可以去那儿看一天啊，探险一天。然后它有什么呢？有越野车进去给你拉进去，然后也可以你自己到一个地方自己去爬，就是它周围的那些这种地方是非常古老的啊，我们是可以在上面爬，而且人家也修了步道。 嗯， 就可以进去走大概一圈，可能下来有个半天时间吧。 嗯， 那里边没有手机信号。 哦， 然后特别推荐啊，因为它的颜色还相对比较丰富，它是含铜啊，含铁，然后各种颜色都有，所以你在那儿看到的是绿色， 哦， 就有点像咱们在那个张掖看那个彩色丘陵，张掖丹霞，对对对，丹霞那个彩色丘陵，哦，一条一条的，它这儿其实也是彩色丘陵。然后也有丹霞，也有，但是它也有更其他的一些地貌，就混合在一起，就非常漂亮。哎，然后这个它的颜色更丰富。然后像南疆有些地方 像库车， 嗯， 库车也有个大峡谷，其实大家都叫库车，什么大峡谷、天山大峡谷、库尔勒峡谷什么的， 嗯， 这些峡谷的颜色呢，相对就比较单一。库车那个地方呢，可能泥土里边含土、含那个铁元素比较多，所以它就是 发红， 就红通通，对，它就是红通通的 啊。 就整个这峡谷就跟烧红了一样，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你看壮观吧也壮观，但是你看多了以后嘛，它没有那么多颜色变化。 哦， 对对对，所以我比较推荐呢，像南疆这一溜，因为它都在天山旁边嘛，就这一溜大峡谷。 啊， 我比较推荐温宿。然后呢，北疆那边呢，就是那个进那独库公路之前有一个叫独山子大峡谷。 嗯， 独山子大峡谷也是比较最近两年比较。就是最新兴起的，有那个网红滑梯，就是把你从那大峡谷那悬崖边上给你荡出去，然后还有一个叫步步惊心 啊， 然后那对那个是就是整个悬崖那个，因为它峡谷的两侧就是底下就是一个不叫万丈深渊吧，差不多100多米的一个悬崖， 嗯， 哎，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悬崖里面呢，就是 给我荡出去。 给你弄，对，一个是秋千，是秋千是在你悬崖边上让你出去， 哦， 然后这个步步惊心呢，就直接在这个悬崖顶上给你修了一个那种叫什么 玻璃栈道， 不是玻璃栈道，它比玻璃栈道更危险，就是它隔一米有一个木头的那个， 哦， 那叫什么吊桥， 哦， 隔一米有一块木板， 哦， 中间全是镂空的， 妈呀 啊！而且这个是铁锁吊木头板 啊， 哦，对，就跟咱们出去那个挑战一样，就跟咱们出去玩那个树顶挑战什么的那种一样， 真的。 哎，对对对，而且呢，对，光下了就是确实步步惊心，那玩意儿那东西稍微踩不好就翻了。然后，但是呢，在你顶上它是有根安全绳的， 哦， 也就是说，其实你真不行，你也就是吊在那儿 啊， 顶多就磕一下腿什么的 啊。对。对对对， 但是那是真刺激啊，那手筋绝对出汗。从颜色来说呢，最好看的一个是这个刚才说的阿克苏大峡谷， 嗯， 一个是呢就是独山子呢，在北疆来说我最推荐的还就是说他玩的最多是独山子， 嗯， 最好看的还不是，是他旁边另外一条沟啊，也在天山边上， 嗯， 啊，叫安吉海大峡谷。 哦， 安吉海大峡谷的颜色是更丰富一些，就是从摄影师的角度来讲，那条会更好看一些。但是因为现在独库公路特别火，所以一般咱们就说我要推荐的话，如果大家行程紧张，就推荐你去那个独山子大峡谷，反正也修成景区了。现在就修成景区的话，就相对好一些。 嗯， 对。然后呢，这样的话，阿克苏一个大峡谷，然后推荐完了以后，然后咱们可以从阿克苏出发，然后呢向着其他的方向去，然后这个就是咱们说南疆两个主要的点，一个喀什，一个阿克苏， 嗯， 然后呢从阿克苏出来，我们可以往库车走，然后就是说这条线是一直捋下来的，就是从阿克苏走出来，然后呢到这个库车， 嗯， 然后呢再往下就是。咱们说可以到那个，这个再往西南边走，就一直最后捋到喀什。 嗯， 就这条线是，如果说大家有时间，就刚才这个涛哥说的，嗯，如果你特别有假期， 21天那种是吧？啊，3周啊，太烦了。 哎，对对对，哎，那我还是可以建议大家可以去好好的去体验一下的啊， 嗯， 对吧？因为这个你如果从这个就是说从这个线路上来说啊，阿克苏地区开始出发，然后沿着这个国道314，然后向西南方向走的话，那么咱们就是这条线捋到哪儿呢，就是你会经过图木舒克， 嗯， 就是你往喀什，最后你的目的地是喀什，那你先经过图木舒克，就是图木舒克呢有一个就是唐王城的遗址， 嗯。 这个地方呢现在也修了机场，图木舒克是兵团的地方， 嗯， 图木舒克是兵团的这个地界，就特别怎么说呢，我觉得还是修的还是相当不错啊， 嗯， 这个图木舒克的这个他现在的机场就叫唐王城， 嗯， 然后南疆我想想啊，对，南疆还有一个地方刚才说起兵团来了， 嗯， 就是那个在阿克苏的东南角有一个叫阿拉尔的地区， 嗯， 过去的兵团的一师，然后他们其实就是说30、1师、50嘛， 嗯， 就是说过去真正兵团的最早的359旅开凿的第一个地方就是阿拉尔这个地方， 嗯， 现在建市了，叫阿拉尔市。 嗯， 那么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我特别推荐的，就是那个南泥湾。 嗯， 就是那个359旅开垦的那个叫屯垦博物馆。 哦，就那歌唱的那地儿。 哎，这地方咱们说来之前呢，我一般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哎，这地方不就是一个歌里边唱的一个类似于传说呀，或者说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 就是 更多的 啊， 哎，对对对，就是一首歌，或者说是过去咱们说老一辈那种红色教育基地什么的。 嗯 嗯，真正去的话啊，那个他有很多讲解员，他那些金牌讲解员真正给你讲到这些老一辈的战斗，怎么说无产阶级革命家啊，在这个359旅这块屯垦的那些故事的时候， 嗯， 听完以后特别感动，就是感动到你听完了，你的眼泪就会在眼睛里头噙着，就是参观一个博物馆就到这种程度 啊。那讲的说明特别好啊。 对，而且他们讲的这些事儿，并不是说谁编出来的， 嗯。 就是说这些东西全都是有实物参照的，比如说当年他们穿的那毛毡的那些鞋， 嗯， 然后当时那个条件有多恶劣，这些人到底是用在什么样的条件在为我们开创，就是你现在看到的阿拉尔市，你现在看到的图木舒克市等等，这都是在一片完全没有的人烟的地方建立起来。 嗯， 就越想这件事儿，你就觉得越壮观，因为这个南疆这个地方啊，它像这些地方，像什么阿拉尔啊，包括那个图木舒克这些地方，它并没有石油， 嗯， 它跟克拉玛依还不一样，克拉玛依也是1960年建起来的， 嗯， 但是那地儿为什么有人说叫什么中国的那个迪拜，就有这么个，为什么？因为它有石油，你挖出一桶，它就是一桶的钱， 嗯， 所以它有很多的钱去建设这个地方，它有很好的条件， 哎， 南疆不是，南疆就是生靠这三代人，然后屯垦一直到现在，所以这个地方我特别推荐， 嗯、 啊，然后从那个地方呢。啊，咱们说一直往这个西南方向走， 嗯， 阿克苏地区呢，刚才还差一个阿瓦提县， 嗯， 阿瓦提就是现在修了一个叫刀郎部落， 哦， 哎，这个挺有意思的，特别适合咱们游客去体验啊， 是那个唱歌的那个刀郎还是哪个刀郎？ 哎，不是，哎，唱歌那个刀郎呢，就是借用了刀郎这个概念 啊。 哎，对，刀郎呢，实际上是当地的一个文化的一种体现 啊。 然后有人说叫刀郎姆卡姆，其实不是，因为人叫十二姆卡姆 啊。 十二姆卡姆就是说他有12个乐章、 啊， 是一个民间的一些艺术的大集合。那么这个十二姆卡姆一个乐章2个小时，全演奏下来整整24个小时， 嗯， 特别壮观。然后在这个刀郎部落呢，他有一些民族的工艺、手工艺的一些体现。然后秋天呢，咱们现在说马上到10月份了，真要去的朋友正好看胡杨。 嗯， 对，胡杨有的地儿黄的早，10月初就黄了；有地儿像那沙漠深处的，可能要到10月20几号才能黄。 嗯， 所以呢，就看这就看运气了，这真的看人品和运气，因为咱也不知道这个现在 啥时候黄啊？ 对，它啥时候能黄 啊、 但是那一带呢是有非常多的胡杨的 啊， 然后还有就是它整个这个部落实际上就是一个景区嘛， 嗯， 你从这个景区那种古老的街巷里面穿过去，然后周围会有很多的这些当地人，他不管是扮演的也好，还是他扮叫办公办生活的一种感觉也好，因为他真的里边弹棉花的就是在那儿真弹棉花的， 哦， 他不是给你表演，他是真的一筐一筐在那儿把那棉花给弹软了，然后再换一筐， 嗯， 所以他们也是在有一些真的在劳动啊，也在劳作，包括打铁的，然后还有那些做那个他们那个是瓦普，就是那种他杜泰尔，就是他那个叫就有点跟咱们那二胡似的 啊， 就有点跟那二胡跟琵琶似的，他是那么一些东西，就是他们现场在做。然后有的时候做完了以后呢，哎，拿起琴来就叮了咣啷就开始弹 啊， 所以这整个的状态，咱们游客都是在完全开放都可以参观的、 啊， 你甚至可以去体验，你也可以，人家做出来的东西都是有，哎，都是有，对对对对， 啊、 哎，我倒是没想过弹棉花，我一般都是体验什么打铁呀， 啊、 这个我体验这个弹这个热瓦普啊什么之类的， 我、 啊、想更有意思啊。 我们体验就得体验那种节奏感最强的。是是 对，涛哥这个体验这个口味比较重啊，比较重 啊， 喜欢体验这种节奏感强的。 对对对对对。 哎，然后这个整个这个部落呢，然后你参观完了以后，可以吃，可以玩，可以买，对吧？就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它可以修成了一片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嗯。 然后晚餐在这吃饭，然后旁边人在那舞台上跳一个麦奇莱普，啊，就是给你载歌载舞，然后你这边吃着美味的这个。

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好的，小段的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在这一节咱们接着请我们的旅行达人超级小包子跟大家一块来聊聊南疆啊。小包子来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哎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刚才在上半段的时候咱们说到了那个刀郎部落啊，好多朋友都对弹棉花非常感兴趣，觉得也是一个古老的记忆。而且还非常有节奏感，是这个大家一想起来好多小品里都模仿过人家那个声音，我觉得能弹好肯定是不容易，乐器你没有基础你上来就玩也不太现实，是不是？所以别管怎么着吧，大家去了以后体验体验，像小包子说的我觉得都是挺有意思的，这都是咱们在现在所在的城市可能你都见不到的行业，在那边能看一看哈，多好玩啊！走完这个刀郎部落，小包子，咱再往哪儿走？ 哎，咱们说刚才走到这个刀郎部落，然后呢，从这个这沿着刚才那条线啊，然后咱们继续往西南捋啊，就一直方向走，那么就到了咱们刚才说的这个从阿克苏地区，然后往喀什地区走，然后就能进入喀什地区的很多地方，比如像。刹车，实际上刹车是我很推荐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它比较小众，就是它没有像那个就是有些地方像喀什阿克苏这么大名气，然后最近这几年呢刹车修的也特别特别的好，就是它一下城市建设可能一下发展提前了得有二三十年的这么一个速度，就特别特别快的发展，所以我特别推荐的是你去了以后你就看到，哎，这感觉怎么那么像，有点像这种咱们就是说内地的某一个二三线小城市了，已经有点那种感觉。对对对，修的基础建设相当到位，所以呢在那儿呢你不管是住也好吃也好，因为它整个南疆的这个美食其实都特别到位，所以在那个小城市我觉得其实特别舒服，就是它，你像喀什呢咱们上次说了，你要去的话可能更多的是住一些民宿啊，然后住一些这种地方，因为很多人可能更多的会选择去住在喀什古城里面，非常有特色啊。但是呢在这个刹车呢，因为刹车的老城它那个老的街市其实就那么一两条街，它最最老的就那刹车老街，就那一条街弯弯延延的，所以呢没有什么住宿，反而是对我们游客来说呢，我觉得就没有那么多纠结的了，踏踏实实找一个这种咱们说现在这种商务级的酒店，然后这种宾馆什么的，它的条件整体来说是非常好，因为刚才说了它是整体新修的，所以这个地方的住宿其实我也很推荐，价格相当便宜啊，可能两三百块钱你住一些这种三四星级的这种一个商务酒店啊， 真的 很干净很舒服的这种，不一定是什么大连锁 啊， 什么这顿的那豪啊什么的都不一定啊，但是呢它一定是有就是让你感觉到这地儿还不错的这么一种啊，那边就很多这种 地方品牌，可能是人家那儿 自己的，对、 啊、 小型品牌连锁，还让你觉得很惊艳很惊喜的这么一个这个小城市，然后呢刹车呢实际上是有什么呢，它是有一个这个刹车的那个过去的叶尔羌王的这个陵墓，这是我很推荐的啊，就是说你在这个刹车这个市区非常小，然后在那个中心广场对面是大皇宫，大皇宫现在是没有开，我不知道国庆它会不会修完，因为说是里边内部整修嘛，它会变成一个博物馆，然后会对外开放，然后如果十一开的话，那其实那个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因为这个地方 过去西域36国的叶尔羌王国就在这一带啊， 嗯， 然后很多的这些宝贝啊都可以展出了， 嗯 啊，现在没的就是说在它对面呢有一个小型的建筑，那么这个建筑呢就是这个叶尔的陵墓，还有就是在它的陵墓外面有一个跟祭坛似的特别小的一个白顶的一个小的，跟你有点像塔，说塔不像，就有点像亭子这么一个建筑。 嗯， 啊，这个东西呢，就是当时的一个非常他们维吾尔族的非常著名的音乐家的陵墓。然后这个， 哦， 对，他就在里边啊。然后这个人发明的，咱们刚才说那个也不叫发明，他著作的《十二姆卡姆》。 哦， 对， 嗯， 他这个不叫他写的，但是他等于是他搜集编纂的，就有点像 整理出来的，是不是？ 哎，《聊斋志异》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不是全写的，可能是民间的传说呀，然后我把它整体加以这个归类，并且我加上一些自己的这种写进去，所以他是一个编纂人，然后很多来自于民间的一些文化，把它给收集进来。 哦， 哎，所以那个地方呢，在对于维吾尔族的民族文化来说，其实还是挺有特色的，而且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看。 嗯 啊，它旁边挂了一圈那种乐器， 嗯， 就是你不认识新疆的乐器，这些你就记住就认全了，因为这是十二姆卡姆里边的经典乐器。 哦， 哎，所以然后看完这个，隔壁是他的那个叶尔羌王的那些他的王啊，他的王子几代的王，然后包括他的那些这个高级的叫什么那个大臣。 嗯 啊。就是他们是这样，就是只要你对这个国家啊有贡献、有功的， 嗯， 都可以吃在我附近啊。所以说呢， 哦， 一级儿，有功之人，然后呢， 哦， 再上一层是皇室， 哦， 啊，最中间那个有一小亭子，就是王。 哦， 哎，所以说这个呢也是非常有盼头的，因为他的这个包括从丧葬习俗啊，然后还有包括他的那些建筑特色。 嗯 啊，这个跟咱们中原地区也是有非常大的差别的。 嗯 啊，这个是刹车这个小地方。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咱们说到那个图姆舒克了。 嗯， 哎，图姆舒克呢，它是有一个唐王城遗址。 嗯， 唐王城遗址呢，你听这唐王，不是唐朝的时代了。 哦， 啊，对对对，是过去的那个西域36国的这么一个小国 啊。 然后呢？但是呢，它的年代是从西汉开始， 嗯， 一直追溯到，一直能到这个唐代， 嗯， 差不多到唐代。 嗯， 然后呢，现在在唐王城这个遗址呢，仍然再出土大量的这种袈裟、红陶片啊，然后包括那个过去的那种陶器，就是过去的最早的是古老的那种陶器，就是黄陶， 哦， 就是那种用泥巴烧出来那种 啊。现在 更老， 现在也是用泥巴烧的， 就是用那黄泥巴烧出来那黄不拉几那种 啊。就是你 就 也没有釉，也没有那个颜色，是吧？是那种土陶。 对对对，那个红陶也没有釉啊，是陶都没有釉，瓷才有釉的。它那个就是特别古老的那种。然后呢，咱们现在考古学家鉴定呢，最早的是应该追溯到公元前。是2世纪还是1世纪的这么一个年代。 嗯 啊，还有更古老的呢不知道，现在出土的已经追溯到2000年前了，反正 嗯 啊，所以这个地方的宝贝是非常多的。然后呢，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去，就唐王城这个地方它现在有个遗址， 嗯， 就是根本不用花钱，你知道吧？因为就在国道边上，哎，你开车过去，你往前面那山顶上一看，就是一个还有大概可能现存的最高的建筑，可能还有个2-3米的一个土夯结构， 嗯， 但是它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城池在山顶， 嗯， 啊，所以远远看去非常壮观， 嗯 啊，而且这个地方呢，它周围也没有什么就是说敏感的这种建筑啊，是， 嗯， 它是可以飞无人机的， 嗯，哦， 所以 这个你就高兴了啊，能出片， 对对对对， 是不是？ 非常非常出片啊， 嗯， 天气好的时候一定要这个去飞一下啊。而且呢，像这个图姆舒克呢，因为刚才说是一个兵团城市，所以这个城市呢，我个人也是比较喜欢。为什么呢？它是就是说兵团文化肯定是我们中原文化带过去的， 嗯， 就是以咱们汉人为主的，然后修的这种这个地区也修的跟咱们这种中原地区的就是内地的这种小城市一样， 嗯， 所以呢基础建设特别到位， 嗯， 然后但是它的那个整体的这个 当地的居民还是少数民族占大多数， 嗯， 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它的整个的这个吃啊、玩啊，然后包括咱们上次没讲完，就是说去那个晚上跳广场舞，哎呀，那真是好看， 嗯， 所以这个地方呢也是跟莎车有点类似的，就是莎车是更完整的一个，就是说过去的古国的那么一个延续下来的这么一个文明， 嗯， 这个通苏克呢更像是一个咱们完全在沙漠里新建出来的这么一个小城市，然后它更多的体现了就是说咱们中原文明和它的这个西域文明的这么一个融合， 嗯， 在那儿住着也是其乐融融， 嗯， 然后条件呢整体也不错，然后晚上看看吃完烤串 是吧， 看看人家当地人的马西莱普啊，咱们叫广场舞啊， 啊， 就看看这个还是挺赏心悦目的， 啊， 然后呢一带整体来说呢，嗯，我觉得南疆的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特别多，我觉得应该专门留这么一个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美食 哦。哎，对，你好好说说，我觉得这个最感兴趣，十几分钟给你够不够？ 够 啊， 因为上次我记得快结束了就没聊完哈， 啊， 首先呢咱们还是从喀什说对吧，喀什的那个， 哎， 古城里面有几样必体验的东西啊，其中第一个就是我首推就是那缸缸肉， 这是什么肉？ 又叫缸子肉，哎， 啊， 就是一个搪瓷缸子， 啊， 然后呢里边呢是这个纯鲜的羊肉 啊， 有的时候会放一些胡萝卜，有时候放一点洋葱， 啊， 基本上就是这几样最原味的本味的这么一个烹调方式，然后把这大茶缸子放在一个，就咱们过去就是说大概80年代90年代特别多，家家都有那种搪瓷缸子 啊，对，有，到处都是， 哎，现在其实也有，就是不好找了，啊，一般家里也不会用，因为那把特别烫， 现在好多餐厅用， 啊， 就是为了找那种复古的感觉，哎，昨天我去一地儿还给我一搪瓷缸子让我喝啤酒呢， 对对对，没错，就是说现在这东西属于怀旧复古味儿啊，咱们得专门去找才能找着，过去是我就没听说过谁家没有这东西的， 嗯， 家家必有啊， 而且都磕的一块一块的还坚持用， 对 是吧， 没错 啊， 越磕的越证明岁月在他身上的这个魔力， 对 吧， 对啊， 这东西呢可能是从上世纪80-90年代在喀什这个神奇的地方啊就沿用下来， 嗯， 因为它的特质就是它里外都烫啊， 嗯， 可能也是因为这个， 啊， 所以这到现在呢也就一直被沿用至今 啊， 成为了一个必备的做缸子肉，你听这名字啊，缸子肉就必须用这缸子做 啊， 然后把这缸子整个放在这个烤肉的炉子上面， 嗯， 它这边烤着肉那边就咕嘟咕嘟咕嘟的，就用那炭火熏着这缸缸肉。 哦， 那么这里边呢，我亲眼看过他们那个制作过程啊，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羊肉给收拾出来， 嗯， 非常干净的那种小羊排啊，然后那种羊的一块一块放几块羊肉进去， 嗯， 有的呢放一些洋葱，他们叫皮牙子， 嗯， 就是放一些洋葱，有的呢放一些这个有放几粒胡椒的，然后有放一些这个胡萝卜， 嗯， 新疆的那个胡萝卜是红色的，就是有点橙红色， 嗯，对，有红的有黄的， 对对对，对对对，还有黄色的，哎，他们就放两块这种胡萝卜，然后这里边仅此而已，就全靠这个羊肉本身的鲜味儿， 嗯， 然后去吊这个汤里边，可能就放点那个盐巴，就这么简单，我甚至连我喝过一个最原味的，里边连胡椒什么都没有，就是羊肉胡萝卜， 嗯， 洋葱都没见着 哦， 就是他就这么着，然后放，因为他省事儿啊， 嗯， 他这边烤肉的时候切的那些肉， 嗯， 剩下的有那个就勾勾牙牙的，上面带点那种骨头不好往外削的 啊， 他直接就给放缸子里了 哦， 所以这是一个一条龙啊，就是说一般都是卖烤串的地儿， 嗯， 啊，就是北京叫撸串嘛，一般都是他们的当地叫烤肉 啊， 一般都是卖烤肉的地儿会有这缸缸肉 啊。 嗯，然后呢这个东西呢就是我觉得非常非常推荐， 嗯， 只有喀什能吃得着， 嗯，对， 你要说非得抬杠说啊北京哪儿哪儿也有啊，你说那个乌鲁木齐有一个馆子哪儿哪儿也有，哎，对，那是对吧， 嗯， 咱这经济这么发达，你不能说这东西不让别的地儿做啊， 嗯， 但是呢我确实没有喝到过这么正宗的， 对，我在北京和在乌鲁木齐都没见过你说的这个， 可能我去的餐厅比较少一点啊，在乌鲁木齐，但是确实它不是一个像你说大面积，在当地是一个那个，我感觉像你形容的，好像烤串店都做这个，它就是一个习惯了。其他地儿可能是故意，就是我想要这个，想做这个风味儿，想那个模仿这个感觉，我弄一家两家。但是咱们在北京，大家也经常去新疆餐馆，嗯，我反正是没有见过这个东西。 对，我在北京呢，是确实也见过那么一两次， 嗯， 就是凤毛麟角的，确实见过一两次， 嗯， 但是呢，为什么我就从来我就直接会把这话这么给大家推荐？我说你别地儿吃不着呢， 嗯， 就是说首先北京的羊肉你就输了， 嗯，哎， 为什么北京没有人复制这东西 啊？ 你就不招这埋怨，知道吧？ 对对 对, 对， 你非得做这个，实际上我在北京喝过一次。 啊， 那就是什么呀？就是炖羊肉 啊， 然后他拿这缸子给你盛出来。 哦， 就是那边是高压锅呲好的 啊， 因为我自己做饭嘛，这一喝就能喝出来。那边高压锅给你呲好了，里边又是萝卜，又是那个洋葱的，然后什么的，就是一锅炖。 哦、 炖完了以后，清汤爱炖羊肉，然后拿那个大陶瓷缸子给那缸子有多好看，我跟你说，上面连一个那个喝的那个吊瓷的地儿都没有 啊！真的呀，你就觉得这东西太好了，是不是？ 不 适合做这个。 不是，你看这东西你就知道，它不是用这个缸子肉做出来的 啊！ 人家缸子肉不可能天天在烤肉炉子上咣咣，然后就是、 啊、 那烤出来应该底下都是那个碳 黑的 那黢黑，哎、 啊， 一层碳、 啊。 对，拿上来应该底下倍儿脏的那种 啊， 这才是原汁原味的炭火缸子肉嘛、 啊， 对吧？所以你说你隔水，那你不能隔水蒸出来的吧？ 啊， 它原理就不一样啊， 感觉不一样啊！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呢，在北京呢没吃到过。乌鲁木齐有一两家，我也是非常少，也确实我在乌鲁木齐吃的馆子也特别多，但是也确实很少有。你必须要去吃专门的南疆风味儿， 嗯， 必须得说我们家是喀什风味儿， 嗯， 哎，就分的这么细。你说和田风味儿有没有？对不起，没有， 嗯， 就分这么细啊， 嗯。 然后呢，哎，喀什味道什么喀什兄弟之类的，这种店你进去以后，你说有缸子肉没有？哎、 嗯， 人家给你端上一缸子来， 嗯， 这个呢，起码是。做的方法是相近的， 嗯， 那味道呢也差的很多，因为我在乌鲁木齐吃了，他都往里加东西 哦， 他就对这个食物没有那么， 就是他改了， 不像，对对，他就不像给你当地人那么有自信，说我就给你往里放点羊肉，放两块胡萝卜，哎，就让你尝尝我这羊肉有多鲜 啊， 对，他就对于食物缺少自信的表现。啊，非得往里放几块萝卜，非得往里放几块白萝卜，非得放点那个皮牙子， 啊， 放点那个胡椒， 嗯， 那羊肉虽然加上胡椒是非常鲜美的一个绝配啊，但是呢，只有在南疆你才能喝到，就是说不加胡椒你也喝不出羊肉的腥膻味儿，没有骚味儿的那种羊肉， 嗯， 你只能在那儿吃得到， 嗯， 确实只有在那儿，所以我强烈推荐，第一个推荐就是缸子肉， 嗯， 然后还有呢就是。咱们曾经啊，在很好几年前有一些负面消息，就是在北京卖那个切糕特别贵的那种 啊，对对对， 就是、曾经哎有一个词儿就损他们叫高富帅嘛，就是你买得起这糕就特别贵的那个 啊，现在都给整治了，对 对对，早就整治了，咱们也见不着了啊， 对， 咱们也见不着了， 也不想见，是不是？ 对对对 啊， 这东西呢，所以导致呢，我这么多年其实有个心理阴影 啊， 就是我看到这东西，我第一眼在喀什呢有个大巴扎 啊。 就是那个市场、 啊、 我在喀什的那巴扎看到这玩意儿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赶紧躲 啊，吃不起， 哎呦， 是不是？有一 种感觉，撞我身上，哎，给撞我身上，哎，吃不起，吃不起。 啊、 后来呢，结果我当时因为有当地朋友带着，说、哎、咱们来块切糕吧。 啊， 我说我不来，我这你们来就好，我不来、 啊。 然后呢，那人家做的就是他是用各种可能是用蜂蜜啊，然后还有那种麦芽糖啊等等，就给你粘起来。哎，不。它有的甜，有的其实味道还好，然后外边有各种坚果，对吧？咱们看到都是那样的，对吧？ 嗯。 哎，然后他当时那个有一朋友就买了一块儿，我当时看到他买那一块儿、 嗯， 上面沾满了瓜子儿的那个仁儿， 对， 就是咱们嗑那个葵花籽那个瓜子仁儿 啊，对。 然后我说哟，这要光嗑也得且嗑一会儿呢，就这么多瓜子仁儿，哎，拧的那上面， 啊、 我说这嗑一会儿，我就问了一下，我说你这块儿多少钱？哎，我说你这块儿多少钱？ 啊， 他说2块钱。 哦， 我当时就回头啊，去买了一大块切糕， 来100块，是不是分发给朋友们、哎、啊？我请大家吃切糕，今天啊，我也扩一个， 没错，哎，所以那个其实呢，真正的在这个它的产地，它的原产地， 嗯、 这东西就是加 就是说怎么着老百姓家常吃的一种， 很便宜， 非常便宜的小吃。 对， 这东西最后我吃到什么程度，我感觉我糖尿病都快犯了。 哎呀， 因为太好吃了。但是因为你刚才说了齁甜，对吧？ 是，有的是挺甜的，我吃过一回。 没错没错、嗯、但是那是因为它里边干果给你放少了。 是吗？ 哎，它这个甜呢实际上主要来自于它的蜂蜜、嗯、实际上咱们在内地有的要让它看的，因为你看不出来它那个长得都差不多。 对， 所以他用那个麦芽糖给你代替，你知道吧？ 嗯， 那玩意儿吃着就不仅甜，而且， 嗯， 哎，那个真正的它实际上来自于很多的，首先蜂蜜，当然是一种比较淡淡的那种甜。 对， 还有，哎，这些东西混合在一起，味道就非常非常好吃了。 嗯， 然后呢？而且价格非常便宜，我当时买了一块最豪华的，就跟咱们看那、 啊、 当时那个网上炒新闻的时候添加那个、 啊、 那种糕里边恨不得四五层 啊 好多种，那个可能有十几种不同的，有都我认不全的干果 啊。 然后我买了那么大一块，大概有拳头那么大一块。 嗯， 哎，当时我也是花了巨款、啊 哦、 买了3.5块一块。 哎呦我的妈， 非常非常的非常的贵， 全市场的人都羡慕你是怎么这么有钱，是不是？太阔了、 哎，而且他那个市场好多小朋友嘛，就是他的眼神里真的会流露是一种渴望， 哦， 就那意思，你能不能？哎，我也想吃，哎， 我长大也要像这个叔叔一样买这么大块的切糕，任意的吃，是不是？ 也没有，人家也买得起啊，人家也买得起， 啊、 就是但是小孩不就馋嘛， 啊， 然后我当时还真是，就那小孩跑过来，他就特别天真啊， 嗯、 特别的纯真，他停在那儿不动啊。 嗯，咬一口就跑， 看着你， 是是， 哎、 啊， 我说那行了，拿一个那个冰棍皮，那个棍儿的那个皮儿，给他， 啊、 切一块，送给他了、 啊， 小朋友特别高兴。然后这个就是市场也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逛啊，不光可以买干果，还有那个还可以配那个茶。 哦， 啊，这个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配 什么茶？不知道， 哎， 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咱们不是在中原地区讲究中医中药，对吧？ 啊、对对对。 那在维吾尔族地区呢，人家有这个唯医唯药，也是咱们现在国家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保护的一个对象。 嗯 啊，所以呢，他这个当地呢有很多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说感冒发烧了， 嗯， 咱们喝什么？喝板蓝根是吧、 啊？ 这是咱们中药。然后维药呢，喝阻抗。 哦， 这就他们就相当于新疆板蓝根 啊， 啊，喝完以后确实也提神醒脑的，反正挺有用的 啊。 然后呢，这个呢就是算是唯药的一部分、 啊， 就是他们因为天天吃的，可能用咱们中医的话说就是火比较大。 对， 哎，你这天天吃烤肉对吧、 啊？ 又吃什么洋葱啊什么这些东西，是不是有点上火呀？ 啊。 那咱们就得吃点败火的东西。 哦。 所以他们的那个这个，你去那个市场里面。包括那个老城里面也有很多这些，就是跟抓药的似的 啊， 特别逗。他那摊儿前面摆着各种稀奇古怪的玩意儿 啊， 各种东西，他一个一个堆儿一个堆儿，他都给你打成粉末呀、 啊， 有那种叶子呀、 啊、 什么的，都给你放好了。哎，然后呢，你去了以后，他也类似于咱们中医似的，还望闻问切 啊， 还给你问你一些问题。当然，我们这个体验呢，因为它比较就是确实是非常有当地特色了，所以呢，建议你找一个。咱们当地的朋友或者说包车的那个司机、 啊、 哎，小伙子，现在这个年轻人嘛，就是维吾尔族的都会说汉语的、 啊、对， 你让他稍微给你 翻译， 跟人沟通的时候翻译一下、 啊、 哎，那些老先生们他们可能就是对你的病症啊会了解的更彻底一些， 嗯、 啊、哎，然后他会根据你的情况哎、 啊、 给你去抓一些东西、 啊、 旁边现场就一打磨机要不不就给你打成这个粉末了 啊， 特别壮观，因为他们放的那些东西有好多，因为我小时候咱们对于中药还是有了解的，对吧？有些什么那奇奇怪怪的东西 啊， 什么那些都可以成为中药，是吧、 啊？ 然后人家那个也是啊，人家那个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我陪一朋友去的，给他抓的那几味药里边有一些最贵的肯定是那藏红花 啊， 拿一个铁罐里边装着，然后弄那个镊子捏出来几个 啊， 然后还有呢，就是他配了一块珊瑚 哦。 也不知道从哪儿买的那个珊瑚胶、 哦、 然后 K 了一块也放进去打成粉、 哦、 啊，这反正就挺神奇的、 哦、 它是根据你的也是分热性和凉性 啊、 哦、然后去给你去配一些东西、 嗯、 然后配完了以后告诉你每天啊喝3次， 嗯， 它而且那东西呢它味道还行，它整体来说还是个茶 哦， 就是让你去煮完了以后去喝， 嗯，